好翻到嚟啊！我哋咧 last 一節嘅香港製造啦，我哋咧咁繼續講埋啦。咁其實咧，我哋講咗咁多，譬如熱門又好，冷門又好，香港單車路啦。咁事實上，我哋都有喂一啲香港嘅單車嘅一啲認識啦。其實我唔知道，如果唔識熱門，我真係唔知道香港嘅單車品牌。 哦，係啊， 我真係有咩品牌香港？ 香港其實咧有一個品牌咧，其實叫做 Sola 啦， 係 啦， 咁樣 Sola 唔係隊嚟嘅咩？ 唔係唱歌嘅咩？ 係啦，咁佢名叫 Sola S O L A R 咁樣啦，咁就係即係據資料咧就係振陽，即係振陽單車嘅一個代嘅一個品牌嚟嘅，係佢哋自己即係可能自己研發啦 ，Eva 咁樣嘅一個品牌啦。 Sola 就係振陽， 係啦，咁佢都係一個入門嘅。嘅品牌嘅選擇啦，咁又平平地，亦都係 香港製造嘅，直頭 係。佢個品牌嗰間公司就係香港嘅，但我唔知佢而家會唔會將個廠搬到大陸啦。 哦， 係啦，但係佢係一個香港人自己嘅一個品牌咯，叫做。 喂，佢係始於1950年嘅喎，原來。 哦，咁犀利！係啊，嗰間鋪頭係咪啊？ 係啊，嗰間鋪頭 咯。哦，真陽係啊，真陽 係啊，經歷咗半世紀嘅經營同奮鬥，講嘅喺上水新豐路咯。哎呦，今日先去完新豐路。上 佢係一間即係其實佢咧有好多貨咧係供俾全港啲單車鋪嘅一個即係龍頭咁上下嘅。 即係嗰啲咩龍記都唔夠冚，都唔係佢嚟。講歷史就唔夠你啦，隆記係我喺大美督嗰個租咯，最大嗰間都差唔多。 哦，咁個租車同嗰啲賣車有少少唔同嘅，嗰個 market 係有少少唔同。 哦，原來咁。咁仲有冇另外啲咩嘢品牌咁樣啊？ 譬如講下雲鵬啦，就係一間喺元朗嘅單車啦嘅鋪頭啦，亦都係一間好大嘅。不過佢就係賣製造代理嘅，咁冇話自己品牌咁樣嘅。不過都係一個好即係嗱，其實當年咧佢係有。即係俾咗好大嘅折扣嚟買單車去踩歐洲嘅，咁 哦，即係你哋踩去歐洲就係喺佢哋度攞車嘅， 係啦係啦，咁個老細都好熱心嘅，係啦， 明白明白，係 啊，咁樣都幾有型啊！佢嗰陣時，我問佢，不如我可以幫你買廣告啊咁樣，佢話我唔使啲嘢，佢話即係不如我諗下有咩可以幫到你啦咁樣，哇！真係 好中意啲人， 好有型啊！ 佢就想你成事啊嘛，佢唔係為咗自己嗰個 利益著想，即係唔好講你幫到我啲乜嘢，只因為我有咩可以幫到你啊， 係啦。系啦， 好有型， 我好中意呢种态度嘅人，真系。 系啊，咁香港啲单车铺系仲有呢啲咁有人情味啦，咁啊提一提公盏单车啦，公盏喺太子深水埗中间。 边个公边个盏啊？ 公系天下为公个公啦，盏就系木字边两个歌词嗰个盏啦。 哦， 公盏单车其实佢系主要做一啲咧，即系。維修啊，即係幫嗰啲好穩食單車維修啊，而家送外賣嗰啲單車仲去揾幫佢整啊。咁早排有一個訪問，唔知邊間雜誌出咗嘅，咁 係有 page 喎佢哋。 佢哋有 page 㗎，佢哋都係一個即係用鋼車啊，好復古啊，玩啲仲係好耐歷史嘢啊咁樣咯。咁就唔同就同而家嗰啲新潮嗰啲單車個品牌又唔同定位嘅。 哇！真係事實上唔講，真係唔知咁鬼死多品牌。 係啊，咁仲有啲咩野牛啊？野牛又係好大間啦，近年崛起嘅一間嘅連鎖店咁樣啦。咁將軍澳啦，將軍澳嗰個，將我哋喺香港有一個。嗰啲叫单车运动场馆嘅，系长期单车 新开嘅嘛， 系啊，呢几年新开。咁野 将军澳啊， 系啦，咁野牛就系里面喺隔篱就仍有一间野牛嘅单车铺，咁系香港都近来做得好大嘅一间。佢卖嗰啲系环法嗰啲品牌嗰啲单车咯。 我上网睇过一张相，好搞笑嘅。咁就系嗰个系单车馆啦，跟住隔篱咧就有一个牌咧写住这里不准搭单车咁样。 点解咧？ 唔知啊，但系我上网系见过一张咁嘅相。 佢应该系嗰个系一个嗰个范围外面咧。就是不踩單車的公園範圍，裡面才踩單車的， 對，人們就說搞錯，單車館竟然不踩單車， 剛好拍的位置就在範圍外， 對啦對啦， 原來就是這樣， 對 啦，好啦，跟住還有是，我還有少多少觀眾知道，就是一些關於香港踩單車，其實我們有什麼法律上嘢，或者係有咩嘢注意嘅咧？即係好多人唔知道，我自己好業餘嘅踩單車，我真係唔知道。譬如喺個車尾咧，要嗰啲反光板又成咁樣，仲有啲咩注意咧？其實 講一講個法例要求啦。咁最簡單喺裝備上面咧，咁係一定要有前 即係前後啊後啊前面唔使嘅，後面有反光板啦，日頭踩單車嘅時候。咁燈咧就要係日落之後，或者即係視野唔清晰，就等於你揸車一樣。嗯、即係如果視野唔好啊，日落之後， 係即係你要開燈 就一定要有燈啦。咁冇燈咧係會可以即係差人咧係可以捉你，跟住俾張500蚊告票你嘅。 咦？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平時租嗰啲單車好似冇呢啲嘢。 日頭嘛。 日头啊嘛，因为 但系嗰块板咧， 嗰块咧有嘅，其实 有 嘅，好细块嘅啫。 哦，好细块红色嗰块， 系啦，嗰块反光板。 哦，所以佢就话你一定要六点前还车。 哦， 多数系咁嘅原因啦。咁、啊、因为你入咗黑之后就系一定要有前后灯咯。 哦， 咁头盔咧就唔系必须嘅，咁、嗯、就你自己视乎情况啦。咁同埋咧，原来咧，如果一条路上面咧，一条单车径啦，又有马路啦。 我哋就一定要踩單車徑啦。 係啦，原來有單車徑你就唔可以踩馬路嘅喎。 係啊， 即係 我聽過。 單車徑係 first priority。 我真聽過啊，會俾警察周嘅，真係會。 係啦，咁如果有馬路同行人路咧，就要踩馬路嘅。即係有一個幾搞笑嘅位咧，就係咧 ，even 個馬路有幾多車都好啦，啲車行得幾兇狠好啦，你都係唔應該踩上個行人路度嘅。 哦， 好搞笑 喎。咁啊，好激氣！即係香港嗱，你諗下好搞笑，冇單車徑嗰啲馬路咧，佢又唔好似外國咁樣有個好幼嘅單車。 系啦， 咁你变咗咧，嗰架单车又好索气咁样，俾后面架车，后面架车谷鬼气咁，一系就 cut 线，一系就追， 冇得 cut 就单线， 系啦，冇得 cut 焗住跟你咁样。佢如果好啲，即系人情啲，咁就驶过少少，咁让咗你先。咁但系让唔到几多价噶嘛，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 好难踩大路咯。 其实系噶， 咁系讲到呢度，你见到香港啲路好难去横跨成个城市咯，净系啲卫星城市先有单车径。 冇错啊，其实单车径即系香港讲翻，如果讲翻个政策嚟讲香港都幾落後的、 就是、 因為如果你話嗰啲即係歐洲啲城市咧，荷蘭嗰啲唔使講啦，佢單車嘅使用率係極高啦，因為佢真係個配套做得很好啦，咁、鎖車又即係好安全啦，唔會話鎖咗喺街道跟住唔見咗啊，佢所有嘅配即係所有嘅配搭都係好好嘅，咁香港其實真係有待進步咯。 同埋咧，我喺加拿大咧見過咧，即係嗰啲巴士咧，咁我喺加拿大住嗰陣時咧，見到巴士咧前面咧。是可以放两架单车的。 是啊， 是有个位给你放单车。 是啦、啊、他有个位给你放单车，特地有个架。 如果我是第三个的话，那就不要上了。 没有啊，是啊，你只要等多一架巴士。还有我看到他们是有个在 SkyTrain 里面是有个 area 是给你放单车咯。 嗯。 但是香港就没有的嘛。香港地铁呢就是要拆碌的嘛。 嗯。 好是 啊。是啊，要拆到个碌先考验。 是啦、 啊。咁好烦。 呢个都为人诟病咗好耐嘅一件事嚟嘅。因为你想象下如果你一个人揸住个碌又揸住个单车是 separate 分离咗之后呢。 咁咪仲烦囉。 是你好老陀 咁可以推嘅啫就。 因为佢个理由就是呢。 因为个行李过大。 一来他说单车是不给个条例就单车不给你上港铁，拆了个碌他就当你是一件货不当你一件单车咯。 我顶， 因为个尺寸不够， 总之好搞笑啊！呢件事 是 应该系改进的一个 系规矩嚟噶， 即系好唔 friendly 嘅其实。 咁跟住咧，巴士咧就系又唔可以咧。又不可以呢就要入袋咯，就是你要系啦，即系你嗰日系要接合适单车，就是要佔用少於 0.1 立方米空間， 係啦。咁 跟住咧，仲有天星小輪咧，喺尖沙咀至灣仔嘅天星小輪咧，搭單車 有廿蚊係咪？ 係啦，就要俾錢嘅。佢下邊有 個 位， 呢 個就 OK 啲嘅，即係你可以過海啊嘛，起碼。 你俾多廿蚊啫，都係。 係咯，咁但係如果尖沙咀去中環嘅就唔得嘅喎。 係啊，點解咧？調翻轉唔得㗎？ 即係你去灣仔就得咯，中環又唔得嘅。 點解咧？ 我點啫？可能 冇㗎，佢公司規例唔俾，係 咯， 咁 可能佢 香港大 覺得灣仔起碼係噏得啲咯，咁但係中環咧就係高尚啲咯。係 啦，啲人 OL 啲啊，就唔好踩單車嗰度。 係咯，你有幾多見到中環有人踩？踩單車啫， 咁又係，一交嚟去， 係啦。講多少少啦，其實即係我啱講到咁多困難啊、疏忽或者係好唔 buy friendly 嘅地方啦。我諗如果我哋係作為想要佢改變嘅時候咧，即使佢好麻煩都好咧，我覺得我哋應該盡量踩多啲單車咯。咁起碼係可以令到啲人知道原來條路上面有單車嘅喎，啲司機都會習慣，原來馬路上面都會有單車嘅喎，唔會覺得啲單車 係。同埋話俾人聽，香港好多人踩單車。 係啦，咁政府都。 會有一個 awareness， 就是原來其實真的有人踩單車，真的有需要去發展這樣東西的， 同埋可以減少廢氣排放嘛，不應該揸那麼多車， 身體都好一 點，身體好一點，做運動。 那說一個剛剛想起說的，就是我們說的沉默的騎行。沉默的騎行， 哦，這個是啊，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講一下的，這個是一個活動， 是留之後講還是 是什麼來的， 沒得之後講， 現在講 完 咁我講啊， 你講你講。 沉默的騎行咧，就係其實喺每年嘅五月嘅第三個星期三啦。咁佢就我哋即係會喺香港咧，係啦，就會搞一個係一個一大班人嘅踩單車嘅活動嚟嘅。咁咁無端一大班人踩單車係咩意思咧？其實係去悼念咧嗰一年裏面啦，因為單車路面上面有意外死傷嘅人嘅一個悼念嘅活動嚟嘅。咁那個活動其實都挺沉重啦，即係大家亦都叫做沉默的騎行，就係話其實踩單車嘅時候就唔係好似平時出去玩咁，係真係唔講嘢嘅，咁係真係一個 用單車嚟到哀悼咯， 係啊，亦都好似一種遊行抗議嘅形式咧，就話俾人聽，亦都真係好大，因為好礙眼噶嘛，喺彌敦道嘅喎，嗰度係即係會喺尖沙咀嘴踩彌敦道，踩到落去太子咁上下，咁再翻轉頭兜翻轉頭去翻。中樓那裡集合的，那每年都講緊幾百人去參與這個活動的，那今年都來緊， 其實在今年五月啦，其實呢今年來講呢是整個活動呢基本上是2003年開始，那在香港來講呢已經是第 十一年 了，在全球來講是第十三年的咁樣，咁佢喺活動期間，其實咧你踩單車咧係時速係20 km/h 以下，咁樣一定要戴頭盔咁樣咯，咁靜靜地咁樣喺度踩咯，咁幾我而家先知嘅啫， 但係今年呢、這個 我而家先知嘅，今係啊，可以想踩幾時咯，咁係咯，都想有時間咪去玩， 係20號嚟， 有時間咪去做咯，唔係玩， 唔係喎，今年係18號，5月18號， 哦，即係下個月啫喎， 係啊，下個月嘅18號， 係啊， 咁大家都。 留意一下啦，大家 系啦。咁如果咧想知多啲相關嘅資料咧，都可以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groups， facebook.com/groups/HongKongMay， 或者可以 search 我同埋八神嘅 Facebook 專頁，就係基基或者八神，即系都可以揾到噶啦。 是咁樣樣就我哋剩返啲，因為我哋好多想講，但剩返啲喺 group 嗰度討論啦。咁好多謝葉文今日上嚟，非常之多謝咁樣樣。 係啦，即係如果你哋鍾意佢做主持，或者你鍾意見到佢嘅，你都係喺 Facebook 個 groups 嗰度留言。俾下 comment 佢都得嘅， 你想 係或者如果咧，我成日都講嘅，如果你哋唔想見到我，你咪喺個 Facebook group 度講咯。 我啱想講呢樣，好，咁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